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5%，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三连阳，收复2900点，上涨 1.61%。 地方养老金入市步伐加快，超过3700亿元已经到账，并且开始投资。北京共有产权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 30%。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嘉宾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股指期货。好，马上来关注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小幅高开之后维持高位震荡走势， A 股出现普涨行情，两市行业板块全线上涨，沪指成功收复2900点指数关口，基建板块延续昨天的强势走势，成为上涨的主力军。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905.56点，上涨 1.61%， 深圳成指收于9465.80点，上涨 1.63%，创业板指数收于1629.61点，上涨 0.53%。 从盘面上来看，行业板块全线飘红，水泥、建筑装饰、白酒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投资学院首席教授王宁，请他来点评一下今天的行情。王老师您好。 你好香露老师。那么今天的走势其实就是我前面在电台讲的，延续创业板震荡筑底的形态之后，其他的指数也开始走出来底部形态。那么再加上近期我给大家判断行情的一个标志，就是不管多么大的利空出现，如果中国股市都不能够下跌的话，就证明这里是一个大底部。那么本周也包括上周和本周连续的大的利空的出现，我们看到股指都没有下跌，所以目前的底部形态已经非常明确了。所以今天我在公众账号跑赢大盘的网址里边明确的说，我说中国股市短线的上涨行情已经开始，但是我们综合来看呢，就是说 板块的分化会很大，因为这两年的走势很多板块都不一样，所以不要指望着板块是齐涨齐跌的。 嗯，那您认为上涨有多大的可持续性？ 持续性我认为至少应该是1到2个月这样的一个空间吧，因为我预测的创业板至少要攻击到377天线，那么按照今天的位置呢是在1808点，也就是向上200点的时间，我认为震荡向上1-2个月时间应该能达到，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嗯，好，我们看到钢铁、水泥这些周期性的个股最近很强，银行股啊今天是冲高回落啊，那您认为接下来哪些行业或板块会成为亮点呢？ 好的，基建股的反弹主要是受中非的这种领导人访非加上这个所谓的签的一些合同有关系，但这个板块明显的是和房地产市场正相关的，而且房地产市场国家已经明确说了要重点调控和打压的对象，所以说对于这个基建板块我认为就暂时就当反弹来看。但是另一方面呢，国际大宗商品最近一年来基本上很多的创出新高甚至接近历史高点，可是中国由于股市的低迷呢，大宗商品都是在底部徘徊，所以我更看好大宗商品类的股票，比如石油啊、铜啊这些的。而对于银行股呢，由于人民币近期贬值速度较快，那么以人民币计价的比如说银行股，比如说房地产股，短线我还是看空的。尤其过去的两年以银行股为代表的权重股在沪指绝大部分股票下跌的时候他们是抗跌的，所以我认为它不具备系统性的交易机会。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嗯，好，谢谢王宁先生，谢谢您。 好，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刚才我们的嘉宾谈到了这个大宗商品类的相关 A 股上市公司啊，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一下，一会儿我们的现场嘉宾也要聊到这个目前和期货相关的一些大宗商品它的走势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继续来看资讯。7月23号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对必要的在建项目要避免资金断供、工程烂尾，加快今年 1.35 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在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上早见成效。今年上半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常务会议提出的举措也被市场普遍解读为稳定基建投资的工作之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滑较快，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同比增长 7.3%， 比1到5月份回落 2.1 个百分点，去年同期增速为 21.1%。 多个省份出现负增长的情况，比如天津1到6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 44.6%， 山西省1到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是308.8亿元下降 11.4%， 湖南省1到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 4.6%。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了31个省份2018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显示上海、北京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了3万元，浙江、天津超过了2万元，其中上海以32,612元居全国首位，北京市31,079元。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再来关注人民币汇率，今天美元指数短线快速走弱，在岸人民币收报 6.8100， 上一交易日收报 6.7834， 下调266个基点，创2017年6月27号以来的新低。今年二季度以来，养老金入市步伐明显加快，截至六月底，地方基本养老金委托投资的资金已经达到3716.5亿元到账，并且开始投资，与一季度相比资金到账的速度加快，一季度新增到账资金是335亿元，而二季度新增到账资金是650亿元。目前地方基本养老金委托投资总额已经达到5850亿元，并且还有至少1300亿元的资金正在路上。 和一季度相比，二季度委托投资的省份又新增加了两个。目前委托投资的14个省份分别为北京、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广西、重庆、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随着养老保险金全国统筹的推进，预计未来委托投资的资金规模还会不断的扩大。除了基本养老金外， A 股还将迎来新的长期资金。下一步，人社部将分类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工作。专家表示，目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大约是5000亿到6000亿元。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相关部门开始提出加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入市。今年以来，相关的投资管理办法相继落地，未来有望加快进入实际投资运营层面。尽管目前养老金入市资金规模有限，但未来养老金将成为 A 股市场最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2017年我国黄金产量是 426.14 吨，不含进口原料产金，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27.34 吨，同比下降 6.03%， 是1974年以来首次出现的年降幅超过 5% 的下降。但我国黄金产量仍继续稳居全球首位，从2007年以来已经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不知道听众朋友每个月的手机流量是多少？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上半年我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到266亿 GB， 同比增长 199.6%， 6月人均使用流量达到了 4.24 GB，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72.8%。 从3月人均流量的 3GB 到6月份的 4GB， 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日前，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等发布通知，明确北京共有产权住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比例。通知规定，适用首套房贷政策的共有产权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按照政策性住房执行不低于 30%， 不适用于首套房贷政策的共有产权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参照普通住房执行不低于 60%。另外，共有产权住房购房人取得不动产权证没有满5年的，抵押融资只能用于支付本套住房的购房款。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方正中期的徐金刚。徐任您好。 香洛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请徐总来呢，是要聊几个话题哈，一个是聊聊这个股指期货的一些内容，最近我们又看到官方的一些表态啊。此外呢，也要聊一聊最近这个大宗商品在期货市场的一些走势哈。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条消息啊，这直接带动了一些期货的上市公司啊。 板块，对，把有些板块都涨停板。 涨停，中国中期涨停是什么呢？就是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2018年第一期期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培训班上说，股指期货交易即将恢复常态。这面对的都是期货公司的大佬是吧？ 是， 所以这话 也算是一个那个半官方的一个表态， 比较有冲击力，对不 对？市场上马上就做出反应了。当然股指期货没有停，所以这话呢说的是即将恢复常态啊，不是恢复，恢复就是暂停哈。 对， 那说说这个股指期货的这个发展历程吧。首先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国家呢是在2010年上市了沪深300的股指期货。 对， 在15年呢是上市了上证50和中证500的股指期货。那实际上呢，美国在1982年就诞生了首个股指期货。 嗯嗯，是。 那就咱们算是比较晚的， 比较晚的，因为呢，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金融期货来讲呢，这个从管理层呢还是相对比较慎重，因为呢，金融期货呢，跟这个经济的这种变化，跟这个国际市场的波动，参与的人数都要比商品期货要多得多，所以说呢，相对还是比较慎重。 嗯，当然有些朋友炒股他不一定知道股指期货啊，首先我们还是得跟大家做一个普及啊， 嗯、 什么是股指，什么是期货，什么是股指期货？ 应该说呢，这个股指大家可能相对比较清楚了啊，就是说呢，它是一个指数啊。那么股指期货呢，是呢以这个一篮子股票这个指数作为一个标的的一个期货品种。 嗯 啊，那么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像沪深300啊，这个股指期货，它的标的呢，就是跟踪的这个价格波动的这个标的，就是咱们真实的沪深300指数的涨跌。 嗯， 这个中证500和这个这个上证50，那么都是跟都有实际的这个现货的指数的，那么涨跌都是根据它了这个进行波动的。 对， 但是呢，这两个之间呢，还是差别是很大。那么只要沾上期货二字，应该说呢，它就具备期货的属性。 嗯， 那也就是说，什么叫期货啊？那么期货呢，应该说，它呢叫期货，不是货。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认识啊。我们做这个期货，实际上呢，更多的啊是作为它的一个，就是做投机来讲，更多的是挣取它的一个差值，并不是真正要拥有这个指数。这是就作为投机而言的话，那么你要作为这个比如说价值发现或者资产配置或者你的这个风险管理，那是另一个概念。就作为投机而言的话呢，那么我们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呢，还要遵循期货操作的规则。 嗯， 哎，这样呢，就是说我们才能在这市场里面呢胜算更大。 嗯，好。那咱们国家刚开通的时候，对于这个个人和机构在交易上有哪些要求？ 对机构呢相对的放松，对个人的要求呢就比较多了。在上市之初呢，这个是相对在这个研究上还是比较宽松的，要求呢就是说有可能是每个客户每个合约持仓是600手。当最后最终上市的时候呢，这个降到了100手，也是为了叫做什么呢？就是先有这个功能啊，就是说先是有这个股指期货的这么一个管理， 先让大家学习一下， 先学习， 别玩太多。 对对对，啊，那么这个当时我印象里，当时这个上市的时候也特别的轰动啊，当时有这个电视台在我们公司就是一直在等，说会不会有火爆的这个开户的场面， 看谁是第一个交易的。 对，第一个交易看不见，因为都是网上交易， 就是他去开户嘛。 哎，对对对，就是所以说。当时我那当天我是在北京电视台那个长盛那个节目，就是现场直播。 嗯 啊，现场直播，当时也有电视台，其他电视台的在我们的公司那儿，就是也在捕捉这个镜头吧。 嗯 啊，所以说呢，当时呢确实是非常的轰动啊。那么这个应该说呢，这个股指期货当时是叫平稳的上市，非常的不错，非常不错啊，这个上市非常不错。那么随着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呢，到了这个15年啊，那么随着市场的需求的这种扩张，包括呢这个现货指数的上涨啊，这个急需呢要有一些其他的更多的指数来满足市场的这个配置要求。原来只是一沪深300，大家觉得呢这个可能这合约太大了啊，我希望做点金融股怎么样，或者说呢没有顾及到中小板怎么办啊，所以又推出来这个中证500和上证50。 嗯 啊，那么推出来以后呢，这股指期货也是随着这个价格的上涨呢，也是出现一个波澜壮阔的上涨。 嗯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原有的这100手肯定就不能满足这个投资者的需求了，说你这太小了。然后从100手呢扩大到300手，又随之呢又扩大到600手，最终呢扩大到每个合约达到1200手。 1200手的这个合约呢，按照当时比较低的保证金算的话，当时当时最低的时候，当时保证金也往下下调，就是增大这个 杠杆率， 这个杠杆率，让这个投资者的更多的去参与。最低的时候6万多块钱，如果按这个去算的话，那么一个合约大概有7000多万。 七千多万、 啊、对，就是都做满的话，都做满就是1200手嘛，大致是这个7000多万的保证金。那么经常我们有那稍微大点的客户，四个合约都给做满了。所以就是这当时、那个、 他用到极致了，把额度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应该说参与度啊，资金量都是空前的大，啊，空前的大。那么随着这个四五月份以后，这个股灾的这种出现，应该说呢，这也是不仅是对这个现货是一个考验，那么对一个期货呢，当时也是有很多的非议在这里面。这个当时呢，这个管理层呢也是对这个股指期货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这种手段，也就是说是为什么刚才主席讲，就是说要恢复到常态啊， 副主席 啊，就副主席说恢复到常态，就是当时呢也是进入到一个这个非常状态之中。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念一下，当然这些数据后面又有所更新啊，只是阶段性的，就是2015年的7月到9月，中金所，全称叫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它负责交易这个股指期货， 它是交易所 的平台哈。 对， 那么是放大招啊，7月31号他们宣布从8月3号起上调交易手续费标准到成交金额的1/0.3%，申报费则按客户沪深300、上证50和中证500股指期货各合约的申报数量每笔收1块钱。到了8月25号呢，又开始宣布就是平仓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到成交金额的1/1.15%。8月28号宣布啊，就是保证金从20%提高到了30%。9月2号将期指的非套保持仓保证金提高到40%，平仓手续费提高到23%。啊，同时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非套期保持客户的单个产品单日开仓交易量超过10手，就认定为异常交易行为。这个比较要命，是吧？ 是 是。 刚才你说最高都有多少钱？都多少手来着？上千了是吧？ 那个是指的是持仓， 持仓啊、 交易量是无限次， 无限次是吧？你看这交易十手，那就是你那么多交易不出去，那也是白搭。后来三大股指期货交易几近全面受限。截至2016年12月底，中金所的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分别减少 94.62% 和 95.64%。换句话说，就没有人交易了。 就是基本上不让交易了啊。所以说就属于是我管叫这个冷藏啊。 嗯。那原来交易的那出来没出来？ 肯定是出来了，都全都平了仓了嘛，出来了，多空全出场了， 都出场了是吧？没有人留在里面是吧？ 也留不了里边，都希望大家出来。实际上当时我觉得到这个末端的时候呢，这个期货人呢也都比较理解，因为有各种非议嘛。其实呢，这个都是这种非议呢，应该说。都是应该说对期货的一个不太公平的一个。 当时的非议主要是什么？说 主要就是说这个 助涨助跌吗？ 对，主要说那个期货引起了投机，引起了这个证券的这种助涨助跌的这种行为啊。实际上呢，这个应该说呢，期货反而是给现货市场第一提供了一个你反向操作套期保值回避现货价格波动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有利的工具，这是第一点。 那为什么当时大家会认为是助涨助跌？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传统的对期货市场的一种歧视吧，就是这种观点啊。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一点，就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期货市场呢，由于这里边呢这个投资的策略众多，而且呢这个参与的这个多空的力量也很大，那么在这个期货的这个交易过程当中，它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就是润滑剂的作用，就是在行情出现大跌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很多的买单。 对，我想的是这个不管是期货还是现货，你买啊卖啊都要有人接，对不对？ 对。 那有人接就代表的是他跟你 有对手 不一样的看法和观点。 没错，你就有机，就是对方有机会认错。有机会认错。那么反观这股灾以后被股指期货被冷藏了，那么应该说你现在这个交易量也是降到一个冰点，一旦出现这种 这个价格比较极端的这种波动的时候，恐怕大量的资金只能是措手无策，没有什么办法去来回避。就好比原来就是说，咱们开车，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险，就给大家做一个保障。突然这个保险不让做了，那这样呢，一旦是出现这个极端情况的话，可能这个只能自认倒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原来对这个期货的这种认识呢，我觉得希望大家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 你看，咱们解读一下，比如说这个筑跌这事儿是吧？就是期货已经看空了啊，认为它还要跌，对不对？八月份、九月份啊什么的还要跌，那。有人认为那就会带动现货啊，就是现在的这种股指啊加速下跌。 是。 那问题是，他卖出去的这个空单是吧？要有人接才行。 是啊。 如果他认为跌，没有人接， 那就是跌停板。 那他也卖不出去啊。 那就是跌停板 啊。 那就是跌停板。直至有人进场去做多。 对呀。 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助涨助跌，就比如说现在现货价格是3000，如果现货往下跌了，期货也认为跌的话，那么它有可能它就不是3000，它可能现在就跌到2800，如果2800跌停板，它就2700、2500、2200、2000，直至有人进场去做多，这样呢，这市场呢，就是说有一些希望改错的人就有机会能离场， 所以说。他还是会给一些人对冲风险的这么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对。要不然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这一直等着跌。 对。要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话，你只能是看着。自落体往下看。只能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对期货应该说要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一个更深的认识。尤其是通过这个15年之前期货市场这么风起云涌对这个市场的这种作用。也要看到在股灾当中，期货应该说也起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润滑剂和抗跌，包括这种就是说对市场的这一种这个就是说你要想认错能跑的这么一个后门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也还第三个呢，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这个股指期货被冷藏以后，这一段时间以来很多的大机构都在呼吁要重开股指期货，为什么呢？你不开的话它就失手啊，那个大的机构他连对手盘都没有，他怎么去来做持手非常非常小了，他没法做保护， 所以就是如果要谈到对冲的话，应当是手里的这种筹码是要有足够的体量才能够谈到对冲。 对， 如果你在这个现货里面已经很多钱了，你这期货里面没有钱，那谈不上对冲，是不是？或者说你的钱太少，那就抵御的这种风险能力比较弱啊， 它这个期货还属于是大宗，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每个手的合约量都很大。如果你在现货里边的持仓的量很小，那么应该说这个做期货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呢，他们谈不上对冲，因为你的现货量本来就很小。 是，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要聊的是，如果真的又恢复常态了，个人在做交易的时候要注意哪些方面？稍后见。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 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 8501-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 95%， 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 45%， 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股指期货的话题，此外呢，要聊一聊目前一些大宗商品的期货走势。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方正中汽的徐金刚，徐总您好。 香露好。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个人在做期货交易的时候啊，特别是做股指期货交易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首先我们还来分析一下目前的这个行情吧哈。就以刚才所说的这三个品种为例吧哈，上证50、沪深300和中证500。 中证500。 这个指数为例，您认为目前这个走势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触底反弹，还只是一个筑底阶段， 嗯 啊，只是一个筑底阶段，还不太具备这个马上反转啊。我是觉得呢，现在呢在操作上面呢，绝对不追高，短线波段操作，然后呢低买高卖。高平，而不是去卖出啊，因为呢大方向就是说现在看呢，下跌空间肯定相对有限，上涨空间是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呢尽量不要去主动的去卖出，而是呢逢高平仓，择低买。 嗯， 这么一个操作相对比较安全。 嗯，但是现在事后诸葛亮的话呢，上个星期是比较好介入这个上证50的这样的一个试点哈。 对，所以说就是说一定要这个机会都是给那个有准备人准备的啊。所以说就是说要之前要先准备好，那么机会来了你才敢动手，而不是说事后就是说这个跟猜谜一样，这个谜底出来了我才说哦原来是他，这肯定不行啊。就是先要做好准备。 是， 嗯。 那如果从历次这个股指反弹的这种规律来看的话呢，很多人都说这个更看好这个小盘股啊，比如说这个中证500啊，啊这些，或者创业板啊这些，您怎么来看？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看着分阶段，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应该说这个是50。是上证50是属于领跌品种啊，那么反过来呢，这个前一段就是在之前跌的比较多的这个中小创呢相对的抗跌啊，他们都是先见底的。那么这两天呢又反过来了，这两天又是这个金融板块非常的活跃，也是相对于是一个领涨阶段。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从这个今年呢这个所谓叫入魔啊，应该说这个咱们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方向都有一个很根本的变化，更多的倾向于呢就是说大金融啊，白马股 所以说呢，我是呢相对我看好中长期，我倒是看好这个50指数啊，就是金融板块相对看好。但是当然呢，就是说你作为这个中小创，机会也是非常的多，因为呢他们这个有这种活力，而且呢这个资金也关照啊。但是我是我的相对偏保守。我是愿意骑白马，所以我是呢更愿意呢，就是说做这种能看得见的。这而且现在看呢，就是说从上证50上看，无论是这个券商板块，还是银行板块，还是保险板块，都是非常具有这个投资价值了。 嗯 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嗯，好，所以您更看好的是这个大盘金融啊，蓝筹。这些股票哈， 是。 那相反呢，就是说这个股指期货，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它是一种对冲啊，对冲有这种保护我们交易的这样的一种作用。那如果说打比方啊，如果说市场出现单边上涨的话， 嗯， 在做股指期货交易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什么？我说的是比方说啊，或者阶段性， 这个我知道这种单边上涨呢，您得跟什么人而言了。比如说你对套期保值的是一种做法， 嗯， 对投机的人是另一种做法。 嗯， 那么什么叫投机？投机就是涨时候买，跌时候就卖， 嗯， 错了就砍。就这三句话，这个是投机的本质。那你要是做套期保值就不是了。套期保值的原理是什么呢？一定首先你手里要有货，或者是准备要有货。就是说我要买现货指数，买多少，买这个购一手股指期货的，或者是呢手里有，或者准备要买入的时候，我才会去做套期保值。那么在做套期保值的时候呢，也未必就也这个严格按照传统套期保值理论，传统的套期保值理论就是说，你只要手里拿了一手的现货， 嗯， 我就应该做一手卖出的套期保值， 嗯， 那一个锁定， 这才保值嘛， 这是保值嘛，无论价格上涨了或下跌了，那么对我都没有风险。但这里呢，就有一个弊端，什么弊端呢？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有了一个一手的现货，同时呢，我做了一手的卖出的套期保值的一个期货，如果价格下跌了。那期货确实起到了一个保值的作用，对吧？这我这现货呢，我也没动，然后也没出现这个危险。那么应该说呢，两者相抵，没亏没赚啊，没有什么风险。但是如果价格上涨呢？ 嗯， 反过来就讲了，那我要是不做这期货，不是就挣了钱了吗？我做了期货呢，我现货挣的钱都让你期货赔回去了， 嗯， 对吧？所以这时候呢，就不如不做，甚至呢少做。我比如说我又需要做两手，我做一手。对吧？或者我是延迟去做，这个就是现代套期保值理论。所以这两个理论呢，应该说各有千秋，就看你呢对风险承受力是多少。 啊， 不过现在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途径，就是期权。 嗯， 期权呢，现在已经推出了一个叫个股期权。实际上我觉得呢，这种叫法呢挺不准确的，就是这是一个业内的一个专业叫法，叫个股期权。 个股能精确到个股？ 实际上它不是个股，它就是上证50指数，应该准确讲的就是说50的期权，叫50期权，但是呢这个业内都管叫个股期权。那么我觉得这个叫的挺不准确的。那以后要是推出一个平安的一个期权，个股期权怎么叫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定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它这是多了一个产品吗？ 对，这个就有啊，这个50期权本来就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考虑呢，用这个期权作为这种保值。那期权有一什么好处呢？就是期权呢，我作为买方的时候呢，我可以仅仅的我有一个权利而没有义务。那么比如说我手里拿了一手的这个现货，那我又不想平仓，我认为价格可能要下跌，要做一个这个保护。原来呢用期货来讲呢只能做一个卖出。 嗯， 对吧，没有第二条途径，我要不然就不我就敞口可能就有这下跌的风险。那么有了期权怎么办？有了期权呢，我就支付一定的权利金买入一个看涨期权。 嗯， 哎，如果价格买入一个看跌期权，如果价格下跌了，我买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我就要求你要这个对方要把这个看跌期权的这个期货头寸给我，我等于我做了一个卖出的一个期权的头寸。那如果价格上涨了， 那我是买入看跌期权吗？那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期权要执行肯定就不利，我就不执行，因为我已经花了钱买了这个保险了，我就可以不执行。那么我期货那个现货那边呢，该挣多少钱挣多少钱，我只是亏了一个权利金。 嗯， 这是期权的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它有点像那个定金的感觉，是吧？就是说， 实际上呢，就是说呢，期权类似于什么呢？说的更通俗一点，期权类似于保险公司跟保险人的关系。 嗯， 卖方相对于就是一个保险公司，买方相对于保险人。 嗯， 那么我花钱买平安，对吧？那不出险，那我钱就没了；如果出险，那你得赔我。 嗯， 这是一个买方，卖方呢就是一个保险公司，大多数情况都是不出险的，但是一旦出险呢，只要你自己控制住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一旦有出了险了，有一部分人家履约要执行了，赔给人家完事儿。所以我觉得呢，期权这个品种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啊，非常好的一品种。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个会上，当时讲到那个特朗普当选的时候，黄金出现非常大的波动，那谁也不知道特朗普到底是当选还是不当选，那这时候怎么办？他就说呢，哎呀，那个时候我盯盘盯的怎么样很辛苦，当时我就举个例子，用不着很辛苦啊，对吧？我就是买入一个看涨期权，再买入一个看跌期权，哪边做对了执行哪边，这样我稳赚不亏，一旦出现大行情是挣大钱的。所以 不过赔一个期权的那个 权利金，赔个 权利金而已， 赔个权利金而已。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这种的，新的，这是一个新的手段，期权是一个新的行业，新的手段。希望大家呢，早的这个了解，早理解，给它用起来，啊，尤其是这新东西呢，这机会非常的多。我举个例子，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您挣钱了，谁赔钱呢？ 对方啊，就是说那个谁是卖方，谁赔钱。 嗯 啊，那个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前一段。豆粕就是这个中美贸易争端啊，使得这个豆粕价格是走的比较的低。 嗯， 就是大家呢都看跌的时候呢，豆粕的远期的期权贴水非常之低，非常之低。那么当时我们还确实有很多的客户就买入了一个看涨期权，然后呢，这个第二天、第三天，这个咱们一宣布反击，这豆粕价格暴涨。 嗯， 一天的时间。这个资金回报150倍， 嗯， 150倍。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要说说就是包括刚才您谈到的这种商品期货哈，以及和股指期货有关的这种交易，我们需要在心态上和技术上做好哪些准备，需要注意点什么？ 首先一个啊，我觉着你用任何一个工具，你要充分的了解这个工具和理解工具，才能使好这个工具。 嗯， 很多人呢，就是说，刚才我一说，哎呦，这个期权这一把能盈利100多倍一天的时间，那这个都是摩拳擦掌。可能你是没有看，你只看到贼吃肉，没有看到贼挨打， 就是看对手盘。 哎、对，你只看到他胜利的一面了，他确实是有这一面，但是呢，他也有。经常是买了保险没出险的情况，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叫这个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 嗯， 哎，大多数都是卖方挣钱，啊，所以呢，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使用，就是学习一个工具，使用一个工具的时候，首先你要掌握这个工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用好它的这个规律，对吧？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利用这个工具。比如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套期保值，举这个例子，那么我要在这个明明大势看涨的时候，我还这个硬的用这个套期保值，传统套期保值理论，那你涨怎么样？我怕你跌，我就锁，这样呢可能白白的丢了这个上涨的大好行情。 嗯 啊，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在这个就是说你在学习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时候我还是建议你一定要找到这个。真正的业内的比较最知名的人作为你的助手，就是最好的经纪人作为你的助手。很多这个投资者呢，这个在做期货的时候都是说，哎呦，这个我就是找一个认识人的，离家近的，或者手续费最低的，都是说你手续费多少，我手续费比你这还低，没有这个最低，只有更低。其实这是大错特错啊。那么你说这个到医院去，那个你是不是要找这个主任医啊，对吧？你是不是要找专家呀？那个收费是好高的，你为什么找他？你不是找一普通的一个实习大夫啊， 对吧？这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得找一个负责任的哈。 对，一个是有经验。 另外呢，就是水平比较高的啊，花点钱呢，这个 你是 享受到了一些服务 的。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呢，这一点是特别特别的关键。 嗯 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在做期货的时候呢，要按照期货的规矩。啊，期货的规矩呢，就是说什么？它有三个这个层面。第一，就是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交易理念，啊，就是说我对这期货是怎么来做的，我要对我自，就是说这个所谓打仗叫知己知彼，就是说我到底能投多少钱， 嗯， 我一共能亏多少钱，我这一笔能亏多少钱，你自己要先想好。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在资金管理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金的安排。第二呢，就是说呢，我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熟的一个交易系统，就是说我的这个交易系统呢，不能说是百战不殆，因为呢，所有的这个交易里面，既有涨又有跌，更多的是横盘，它就是没有方向。那么横盘的时间能超过80%，大多的是你的技术适用于横盘就不适于单边，适用于单边就不适用于横盘。所以呢，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我的手段。你怎么能追到市场的这个机会呢？你是被动去追还是我去等？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预先做好。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操作的要是这种叫一致性和一贯性。我历来讲就是说这一致性和一贯性就是所谓的专业和业余的区别。 嗯， 我这个区分专业业余呢，就是无非是专业呢基本上就是长期稳定盈利，伸手拿钱。业余呢基本就等于是亏钱，所以说就是说你要想站到盈利者的队伍里面，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几点，就是说你最后的一点的一致性一定要有，虽然短期可能左一个嘴巴右一个嘴巴，但是你的一致性一定要坚持下去。 嗯，啊，这个也是对于投资人的一种定力的考验哈，也是一种信心的考验。那下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预测啊，比如说股指期货恢复正常了啊，那你认为会在就目前这个阶段的话，打比方会对这个现在的这种股指产生哪些影响？ 嗯，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股指期货不决定现货价格的走势。 嗯， 它呢就是股指期货无非是把现货价格的这个涨和跌，第一它是有一个预判， 嗯， 就是说等于一个提前的发现。第二，它把它的涨和跌给放大。 嗯， 哎，就涨它是助涨，跌它也助跌，它是有这个功能。所以我觉得呢，你要想做好股指期货的这种预判，价格是涨是跌，首先你要对现货有一个看法，现货要怎么走，哎，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在做期货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有后手。绝对不是赌博，不是说我这赌多，这个或者赌空进去一把不对就算了，这个不行。所以在做的时候呢，资金安排是非常的关键。 那您认为还会出现曾经那种火爆的交易局面吗？ 不是说是那什么，就是一定会有那种局面，甚至比那个、 就只要开闸就有是吗？ 对，只要是我觉得就是只要是把市场的回归市场。只要把市场的回归市场，让市场去自我调节，就是说遇到一些重大的事件，那是必须要有管理的啊，就是说会有市场有极度恐慌极度的这种情况下，甚至这个美国市场还有拉闸停电的，就等了，我就不交易了，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很快让市场冷静以后要重新交给市场，而不是长此以往，就是说一直我就冷冻你，这样呢实际上是等于是自废武功。 嗯， 哎，实际它这个功能就发挥不了。 嗯， 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价格的波动要交给市场，要充分信任市场，让市场呢发挥它价格发现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功能。 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从一些实际上来看啊，比如说你开通股指期货的时候，比如说沪深300是在10年开通的时候， 对， 是不是从大盘啊，或者是相关指数的点位上面，也有一定的这种实际上的考虑呢？ 当时我觉得可能也有，但是呢，股指期货当时推出来以后，并没怎么往上上涨，而是反而下跌，一直跌到2000以下，然后才是涨起来的。 突破了那个长达两三年的一个下降通道以后，才出现了一波波澜壮阔的上涨，涨到5000多点。 嗯， 所以我是觉得呢，就是说，当时推出股指期货以后，这个价格呢并没有上涨，而是下跌，正正反映了就是说大多数市场的情况，就是大多数市场推出股指期货之初，价格都是一个先涨后跌，然后再暴涨的这么一个过程，无非咱们又多了一次洗礼。多了一次从这个5000多点跌到这个2000多点的这么一次洗礼，那大多数市场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这一次洗礼的，啊，只是说上市以后有一次长时间的下跌，然后随后以后有一个稳步的上涨。 嗯， 实际上当时到5000多点的时候，我也很乐观，我也认为这一把8000点剑甚至上万。啊，1万点之内随便买，这是我当时的观点。但是呢，市场一旦出现调整了，就是市场是对的，我是错的。你这时候要及时认错，及时离场。这个是对市场一种认识态度， 还是要敬畏市场。 对，一定要敬畏市场。那个之前是你的观点，对吧？那个你的观点是不挣钱的，是要死人的。所以说呢，你要这个躲开这种下跌。我就记得当时金融危机的时候，永红说那话就特别的好，就是说冬天来了，这个时候不是比谁能扛冻，而是说您找点猫着去加冬衣。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好。 嗯，好。那可能对于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有人是过冬，有人是过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说其他一些期货品种了哈。比如说这个黄金啊，比如说这个一些大宗商品吧。那说到黄金，我看一些分析报道，反正是这几个月这个现货黄金还是一直在有很大的压力哈。那对于这个美元的这一块呢，也一直是认为很强势啊，压制了这个黄金的一个走势。不知道您对于这个未来黄金的期货价格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嗯，黄金我历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国内是在270，外盘呢就是说在1300以下随便买，就是我认为这就是底部。 您还没有改变这个观点、啊 这个没有改变， 咱们以前聊过。 这个是底部、但是呢，它不见得是马上就涨。什么时候开涨呢？我认为呢，这个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在九月份、十月份才有可能，就是说真正有一个明确的上涨。我认为这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底部震荡。 嗯， 那么下跌的空间非常有限，上涨的空间是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呢，采取的策略呢是叫做策略性交易。那么这个策略性交易的时候呢，主张的是什么？就是头寸要小，资金要大，就储备资金大。就类似于股票的主动买套啊。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我是期货嘛，那么我这个准备的钱就不能仅仅的就是一个纯保证金，要比保证金要多出不少来啊。那么最近的黄金的走势呢，明显的感觉到呢叫外弱内强啊，就外盘最近都跌到1230以下了啊，应该说下跌幅度比较大。它主要呢受到这个美元的影响，季节的影响，还受到呢就是说这个最近呢还是挺风平浪静的，没有什么气， 没什么地缘紧张的政治事件， 这个比较风平浪静。所以说呢，这个被这个主要的投资者忽略。但是呢，中国的黄金呢，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跌破270，跌破过。啊，最低到什么268、269，但是很短，而且呢下跌的幅度很浅，马上又涨到270以上。应该说低于270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我说这远期啊，12月的比较好的买点。那么呢，我觉得呢，这个就是说呢，又从几个点考虑，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从它的成本考虑，外盘基本上在1200美金以下，基本就是一个底部，就是成本区了，就是成本支持。那么国内随着这个刚才也讲了，这人民币近期走的有点弱啊，那么黄金大量的咱们是以进口为主啊，所以说呢，这个人本币贬值是有利于这个出口，不利于进口。就是进口的商品价格要涨，所以这也是近期的黄金表现比较强的一个理由。 嗯 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些理由上来看呢，那么我是觉得再有一个，大家也看到现在对房地产管理的也这个重拳也比较多，所以呢很多的自己股市呢虽然有所表现，但是大家现在还信心不足。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钱投到哪儿， 很有可能会往贵金属方面去寻找机会。 我们再说说大宗商品的一些价格。最近在这个刚才我们嘉宾谈到 A 股市场当中也有表现了啊，就是钢铁啊煤炭啊等等这两天涨得都非常不错啊。那您怎么来看这块的期货表现？ 大宗商品是这样，我的现在我的观点呢，就是大宗商品现在感觉尤其这个摩擦以后遍地是黄金 啊， 这个机会太多了啊。这个刚才我也说了一下，我说这个包括这个现在有期货的这个期货鸡蛋，这个蛋也是达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了啊。那么从这个农产品上看呢，油脂这个蛋类基本上都达到一个具备这个叫做价值投资或者具备这个成本支持的一个位置啊。这是农产品。从化工品上看呢，化工品呢现在呢这个由于这个也是地缘的这种减弱，那么这个包括美国原油的这个开采的这个逐步的增加，使得原油呢受到一定的压制。 对， 但是呢现在看呢，原油的供给目前是根据需求来的，目前的这个需求量并没有明显的减弱啊。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是供求平衡，相对平衡。所以呢从下半年看呢，随着这个用油高峰的来临以后，有可能这个油价还是要逐级向上的往下。现在目前大概是在66美元左右，往下的空间目前要跌破60有些困难，再往下跌的空间呢应该说并不太大。虽然美元涨，这个美元是上行的，对原油是利空的，但是现在看跌破60的机会都比较小啊。那么原油呢上涨的这个高度，我认为下半年有可能要涨到75，甚至跌到涨到80。就所以呢我觉得呢，原油价格上涨，所有的化工品原料像那 PP 塑料PVC 等等这些品种恐怕都是以逐级上行为主的这么一个走势。 嗯， 那么作为这个煤炭板块， 对， 煤炭板块里边呢，煤炭板块里边呢分为三个品种：动力煤、焦煤、焦炭。动力煤呢，现在目前看呢，就是说坑口，就是这个矿口那儿呢，那个价格呢，这个就是产量是提升了的。那么它的提升呢，而且呢现在从那个就是说港口看，港口和这个用电就用煤的这个企业的库存都达到这个近年的高位。 嗯， 但是呢这个大家呢一般来讲的动力煤来讲呢，在七八月都是一个用电高峰，也是用动力煤的高峰，一般到十一月到来年的一月和二月也是用煤的高峰。但是今年呢有点呢不太一样，就是说呢在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是要淡季不淡，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开采的这个数量比较大，而且呢进口量也比较大，那么这个提前都把这个动力煤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储备。所以呢现在来讲呢这个厂家对这个动力煤的需求并不是很旺盛，而且呢现在看到这雨水很大，就是说这个水电也顶了这个动力这个火电一大块。所以呢现在看呢有可能是在今年的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说叫旺季不旺，所以呢有可能在这个现货压力之下，动力煤价格可能以震荡下行为主居多。 嗯， 焦煤焦炭呢今年一二季度的走势呢有一定的分化。焦煤的这个走势呢基本上是一个震荡下行的宽幅震荡。那么这个焦炭呢是先跌再涨，现在又震荡向下。总体上看也是受现货的影响呢，上涨的高度相对可疑，可能上涨高度并不太大。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节目还有40秒就要结束了哈，有人担心下半年会有通胀。那您怎么看？此外会不会对刚才所谈到的这些产品带来一些影响？ 我觉得通胀的压力现在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啊。那么美国的加息也是要为了抑制通胀，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要是这个抑制通胀的时候呢，应该说如果要是有通胀来的话，所有的品种都利多。 嗯，好，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徐金安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投资有风险，还请各位朋友三思而后行。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您， 再见。